一边要攻，一边自然就要守。到底谁主动，谁被动，这一时间倒还真不好说。但如果像普通玩家那样，对于鬼阵采取惹不起，我躲得起的态度，那势必是要沦为被动的。职业场上如此妥协，对方肯定得寸进尺，鬼阵连环配合其他角色的攻击，说不定一举就将己方给吞下了。轮回战队没想着去逃避，刀阵立下，阵中星星角色的战斗力增强，可这种强也不至于逆天，不至于就压倒轮回。力量和智力提升的主要就是攻防，这对战斗节奏并没有本质上的影响，轮回甚至不需要做出什么节奏调整。就这样继续，轮回没有退缩，就这样踩在刀阵中与战力增强的星星角色继续战斗，他们没有被刀阵吓退。这一决断无疑相当明智，刀阵最终没有为星星争取到什么空档，但是轮回却已经开始针对一寸灰发起积极的攻势。江波涛的无浪突然抛下了沐雨成风，切向受君莫笑掩护的一寸灰，元玄波动剑，一记波动剑划着弧线向一寸灰逼去。乔一帆刀阵之后没有贸然开始下一个鬼阵的吟唱，他估摸着轮回的水准不至于连续给他这样的机会。果不其然，元玄波动剑杀到，他也不能总靠君莫笑撑伞盾去保护，前期伞盾守护面积虽大，总也不是360度，江波涛的无浪这记元玄波动剑特意绕过正面，让君莫笑去挡，正面势必要暴露在一枪穿云的枪口下。不能总靠队友，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在混战中寻找缝隙，寻找可以释放鬼阵的空档。若就能站在原地高枕无忧的一个鬼阵接一个鬼阵放下去，这战斗未必也有些太容易。翻滚，一寸灰避开了这记元玄波动剑，视角在场中环绕，乔一帆观察着对手，观察着队友，同时也在观察着地形。机会在哪儿？一寸灰箭步冲出，周泽凯一枪穿云的攻击应对起来是最麻烦，找到适合的地形掩护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周泽凯也立即看出一寸灰的意图，一时间双枪悉数指向这边，密集的火力阻断了一寸灰的去路。苏沐橙的沐浴成风立即调集火力轰向一枪穿云，叶修的君莫笑这次可也没有追着一寸灰去进行掩护，一个冲锋就又贴向了一枪穿云。一味的防守掩护，那被动的就不再是轮回，反倒是星星了。这当中的分寸，叶修拿捏的无疑相当精准。在恰当的时机，他掩护一寸灰放出了一个刀阵，而这时候他却又让君莫笑主动攻向了一枪穿云，要断绝这个对乔一帆来说最大的麻烦。周泽凯当然不想一枪穿云被君莫笑贴身，说不得只好走位避让，这时候借机向一寸灰靠近无疑是最绝妙的选择，奈何这选择叶修早想到，君莫笑冲过来时就已经截断了这个方向。横身飞枪，周泽凯试图制造一个错位，空当大一点，能让一枪穿云直接闪过君莫笑突破，但叶修经验老辣，一看一枪穿云的启动已知他意图，君莫笑急停变向，弓中有手，手中带弓，叶修这分寸拿捏实在炉火纯青，一时间又成了各大战队高手前辈们的教材。周泽凯面对这样的攻守兼备，一时间还真突破不过去，火力又没办法完全向一寸灰那边集中，顿时被乔一帆找了个空档，完美突破。一寸灰找掩护，一枪穿云的远程一时间是指望不上了。江波涛见机也快，无浪忽然一记地裂波动剑竟是扫向了包子入侵，距离稍远，这一击威胁平平，但终归是能打到包子，终归还是需要让角色闪上一闪。他这一闪，杜明顿时得了空，飞快一个操作，无双勾月虚影重重开了一个剑影步，而后三段斩就向唐柔的寒烟柔劈了去， 团战中真就一人找一个对手进行一对一，除非是呼啸战队那样刻意打出这样的局面，否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像这样因为场上局面的变动突然间换位转火，那是该有的团战场面。轮回这一波也是几经转火，杜明的无双勾月攻击了韩嫣柔。面对心仪的姑娘，杜明的心情总是雀跃的，但下手却毫不留情，剑影步操作出了五个分身，哪一个是真，这对突然遭遇转火攻击的唐柔来说实在没有办法分辨。无法分辨只能全当真身去应对，躲避是最佳的处理手段，但是唐柔也有留意全局，他也清楚对方连续转火全都是针对乔一帆的一寸灰，此时他若闪避势必会露出空档，孙翔或是杜明总有一个人的角色可以从此突破，从这里杀向一寸灰，不能让。唐柔本就强硬，更何况此时他有这样一个绝对的理由。风转流云，韩嫣柔后跳一步，看似要闪避，却不料手腕一抖，抖出了这样一个大招。飞旋的火舞流炎带出的气流隐隐闪出红色，火舞流炎是火属性攻击，在没有技能锁定元素属性的状况下，所表现出的魔法斗气都是以火元素的形态出现，顿时好似一团火烧云突的卷开。一叶知秋，剑影部的五个无双勾月，谁都别想从这里直接冲过。不管之后孙翔和杜明有没有制造出突破，但就这一组就已经截断了轮回连续的攻势，这一组就已经足够让乔一帆的一寸灰完成一个鬼阵的吟唱。血纹举起，鬼神之力聚集，乔一帆果然抓住机会，就让一寸灰开始了吟唱。他也没指望能真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，比赛场上所争的就是一个瞬息，能得到这么一个能进行吟唱的瞬息足够。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被掩护物阻住，江波涛的无浪距离偏远，想杀过来还需层层突破，他能引导完成转火接力已算剑机极快。可杜明和孙翔最终却偏偏被唐柔强硬的阻拦，轮回真的无法阻止又一个鬼阵释放了吗？不对，凝望着聚集起来的鬼神之力，乔一帆忽然意识到轮回还有一个人来着，他在哪儿？刺频道里同时跳出叶修和苏沐橙的两条消息，一寸灰跟着就已经被一道阴影给笼罩，吴起残忍静默从那掩护物上直接翻过，鲜血下一刻就从匕首与一寸灰脖颈间的交错处喷出。吴起残忍静默一路都在追杀着他，但是最终被他的鬼阵所逼迫，束手无策，只能老老实实绕着鬼阵掉在一寸灰后面。他的追杀最终也没能制造出什么威胁，乔一帆的一寸灰顺利和整体汇合，在队友的掩护下他顺利放出了一个刀阵，而后受到轮回的冲击，但在队友的全力掩护下他再次得到空档。这过程中吴起在干什么？残忍静默在干什么？乔一帆有留意全局，他的印象中残忍静默也有出现过，但是印象很模糊。那时候的残忍静默好像在移动，在走位，在寻找攻击的机会，并没有发现出清晰明确的意图。乔一帆并没有从当时他的身上感受到威胁，所以并没有去十分留意。可是一转眼，当轮回所有角色都被星星所阻时，吴起的残忍静默却突然杀到了一寸灰的身旁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乔一帆描述不清，只是突然间他想到了一段话。他想到他刚刚被微草提拔到一线队，刚刚从微草队长王杰西手中接过分给他的刺客账号时，王杰西对他所说的话。 刺客是暗杀者，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暗杀者才是最可怕的，容易让人无意间就放松戒备，不受关注的普通，这是很难得的暗杀天赋。